感觉好像长假才有刚刚开始一样。 对，就很憨厚啊。 对， 这首小旺福的《罗马假期》听完之后，大家可以贼贼的跟老板说：“老板，我走了。” 哎，我听见了啊。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周末的下班路上听到这首歌，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所有的这个现在已经开始放飞自我的大朋友小朋友啊， 对， 刚刚走出办公室的朋友，刚刚在路上准备去吃饭的朋友， 嗯， 还有在家里面这个闭着眼睛听的小朋友啊， 对，总之这首歌曲希望你们所有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打开所有欢脱的细胞。 特别想跟人喊一嗓子，你知道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现在算是看来了，就是每到周五的时候，白三岁又放出来。 我跟你说，三岁我都不承认，我还要更年轻， 低龄是吧？所以今天我要和低龄版的这个白姐做节目。 哎啊，就是啊， 咿呀呀的跟我说话， 白满月。哎呀好了，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其实在星期五的下班路上为你们准备了很多的好歌。另外，其实今天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 嗯， 你知道，就那个歌手鹿晗， 哦， 啊，捣乱，他在这个微博上面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说这个白娘子和许仙穿秋裤吗？ 啊，哪儿跟哪儿啊？ 然后很多网友就在底下留言评论啊，突然就有一位很特别的网友回复说，白娘子不穿，但你可以穿。 这人谁呢？ 嗯，这个人就是 赵雅芝， 对，白素贞的扮演者嘛啊。 对，其实看似这个很普通的一条微博，一下子就被赵雅芝给带火了。 对， 然后鹿晗也回复赵雅芝说：“您从塔里出来了。 ”其实你看啊，连这个鹿晗，还有像这个白娘子，其实都很严肃的考虑了这个问题。 嗯， 那么今天我们的一开场想问你的问题就是： 你穿秋裤了吧？ 或者说， 你穿秋裤吗？ 你穿秋裤了吗？秋裤 目前为止现在其实可以不用穿秋裤，但是我陆续发现身边已经有很多这个男士啊， 嗯， 渐渐爱惜起了自己， 是 保护起了双腿。 比如说我穿的这个高领啊， 对， 别人说哎呀这个天气你就穿高领毛衣，我说这是高领秋衣。嗨， 总之要显得洋气一点。 青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啊啊，新秀苦练来得到，脱胎换骨变成人，啊数凡尘，嗨呀嗨嗨哟，嗨呀嗨嗨哟，渡我俗尘呀数凡尘，嗨呀嗨嗨哟，嗨呀嗨嗨哟，渡我俗尘呀数凡尘。 青城山下白素贞没穿秋裤， 魏志敏刚才放完这首歌曲之后，脑海当中突然出现一个画面，就是白素贞从塔里出来说，官人你穿秋裤了吗？ 是一个广告吗？啊，好嘞，我们接下来不是广告是推荐，因为到星期五相比国庆档的电影扎堆上映的热闹呢，本周上映的这个新片呢就是数量寥寥了， 对，热度也有限了。但是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张艺谋导演的成名作《红高粱》在时隔40年之后经过高清修复将重新上映了。 当时获得过一个就是大奖嘛，然后巩俐也其实也是通过电影走向国际的舞台， 对， 但是年代久远，所以说这个修复的工作呢，你别好像想得很简单，其实要花很多的钱，制作高清版本的成本就要花上百万。 对，相信大多数听友在之前都是在家里啊、电视上啊、电脑上看的这部电影，这一次也算是终于有机会和在大荧幕前欣赏这部电影的风采了。 对，因为那个张艺谋导演的作品总是会有非常浓烈的色彩，所以我如果是通过大荧幕去看的话，会更能感受到那种对比的强烈啊。 是的。 另外，今天还有一部印度电影同期上映了，和之前上映的《起跑线》一样，其实也是反映教育方面的问题的啊。 叫做《格格老师打嗝的嗝》。这部电影呢，讲的是一位患有抽动秽语症的女教师，偏偏遇上了全校最顽皮的一个班级，就是面对学生们的这些恶作剧，她要克服重重困难，还要带他们好好学习。 对，其实说到这个抽动秽语症，其实是一种抽动症和秽语症的结合，就是患者会不由自主的抽动，而且无法控制的去发出咒骂等声响。 听到这个症，觉得说能时不时的得一下也挺好的，可以发泄自己的负能量的情绪。开玩笑的。当然值得推荐的是，在这部电影当中，这位老师会不由自主的打嗝，所以叫嗝嗝老师。 不好意思，我先帮我的搭档看一下病好不好？来听一首励志的歌吧，其实也是当时一部印度电影的主题曲。印度电影很多你都会有这种很正能量的表达啊。 Give me some sunshine。 追求最卓越的自己，成功就会在你屁股后边跟着你跑，是当时那部电影给到大家的启示所在。 मर मर के जी लिए एक पल तो अब हमें जीने दो जीने दो ना ना ना ना ना ना ना कंधों को किताबों के बोझ ने झुकाया रिश्वत देना तो खुद पापा ने सिखाया 99% मार्क्स लाओगे तो घड़ी वरना छड़ी लिख लिख कर पढ़ा हथेली पर अल्फा बीटा गामा का छाला कॉन्सेंट्रेटेड H2SO4 ने पूरा पूरा बचपन जला डाला बचपन तो गया जवानी भी गई एक पल तो अब हमें जीने दो जीने दो बचपन तो गया जवानी भी गई एक पल तो अब हमें जीने दो जीने दो Give me some sunshine。给我一条秋裤，让我忘记忧愁啊！秋裤啊 ，Mr. 梁说还有半个一个月吧，穿了秋裤就得到明年开春才能脱下来了。 是的，有一句话说“春捂秋冻”的古训不能忘了，但是我听过另外一句古训，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秋裤它也不是穿脚上来的，是吧？ 也就是说，寒露过了之后，应该保护我们的腿和脚。 啊、哦，对对对对，就是别，那就别再穿什么裙子之类的短裙什么的。 对，如果 女生的话， 真的要爱美的话，可以穿长靴。 哎，这个男生呢，我觉得就还好，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要护的是脖子， 是的， 脖颈啊，包括你的脑袋什么的啊，如果要是吹风的话，可能会不舒服。 对，还有很多生活习惯不是很怎么说，不是很注意的。有的朋友就是早上洗完头就立刻出门，这样就不行。 好，欢迎大家收听《养生醉王牌》。怎么在聊着养生了？怎么 就年龄越来越大了，越来越会爱自己。 是是是啊，因为我们刚刚推荐的是电影，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主题，继续来推荐演唱会，好吗？ 是的，2018年的张信哲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未来式将会在本周天五棵松体育馆举行，而且在前天呢，张信哲还刚刚在北京为他全新专辑黑胶唱片《歌时代二》举办了歌迷分享会。 对，其实这一次专辑也会用包括有交响乐队的伴奏啊，One Take 录音，这个其实我们以前聊过这种录音方式，包括黑胶制作发行，黑胶的同时呢也会在各大网络音乐平台来上线。 而且演唱会的现场呢，张信哲也会邀请欧美知名乐手合作，期待一下。 对， 还会将音乐的品质做到极致， 相信会带来很多哲迷难以忘怀的感受哦。 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伤心不语退缩，幻想也许是你假装不看我，让我得不到更真心所有。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见，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话再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灰心的容颜。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见，何必却又难以抗拒，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话再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灰心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情话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话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灰心的容颜。 好了， 说完了张信哲的演唱会，其实在本周六日在怀柔雁西湖还有一个自在假期生活节的音乐活动啊。 对，现场呢会有朴树、陈绮贞，还有林宥嘉、谭雅、蔡健雅、王若琳，还有张亚东、张鸿飞等等六场 live 演出。 对， 而且呢会以及六场主题分享会给大家。 对，如果要是没有车的朋友的话，好像主办方还提供了从四惠呀、还有像这个东直门啊、五道口啊、还有望京出发的四条线路的往返巴士。 对，总之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陆续关注一下这个活动。嗯， 小圆子说美少女是压根不需要穿秋裤的， 他说他妈妈对于他这种上身穿加棉呢子大衣下身穿九分裤的这种表现就大加赞赏，说 孩子 你来你来。 对，他妈不是他爸。 我来我来我来，孩子趁着年轻一定要把关节炎得上才行啊。 这反话说的。 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柜子里的束缚，却又像风捉弄不住，像树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

宾的悬赏方式。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海哥。 周末玩具很热闹的一首歌，来自旅行团。 对的， 现在大家都已经在下班路上了吧？你们好吗？反正呢，我们将会迎来一个这个假期啊，不对，是周末。 对， 老想着假期的事儿啊。 因为就是小的时候好像对这个周末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长大了之后反而对于周末就像一个大孩子看到心爱的玩具一样，需要有一个仪式感去庆祝一番。 不妨把我们节目也当成是一个和你跟周末打招呼的一个仪式感，好吗？ 是的。 上周由天猫出品、优酷、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这就是灌篮》阵营大战第二场拉开序幕了。这个龙骑士呢是吸取了教训，强势归来。J Team 状态不佳，球员们多次犯规，惹怒了林书豪。你看，这个节目其实很多人都关注，但是我们总结了一下哈。 对， 那又是本周六晚上的这个10点钟啊，22点啊，就是《这就是灌篮》节目当中，听说有四位大魔王前来助阵。 这四位是谁呢？他们分别就是 NBA 传奇巨星马布里。中国男篮希望之星李慕豪，还有 NBA 现役球星丁维斯丁维迪，不好意思啊，还有中国男篮国家队易建联，这个我很期待。他们一出场就向众人展示了高超的篮球技术，所以现场气氛一下子被推到了高潮。 知道，在这个魔王赛当中，曾经扬言说大神不随便出场的周杰伦，竟然是亲自披挂上阵。 哎呀， 其实以前我们都在这个各种视频看过这个周董打球啊， 对， 然后他也上场和专业球员对抗，然后一上场就是要求亲自防守龙骑士大魔王易建联李蒋亮啊。就因为那个易建，就因为他的名字在 NBA 当时念的时候，因为这个发音不容易发嘛，就每次都会听到现场那个是李蒋亮啊。对啊，就是 叫的他是兄弟。 周杰伦到底能不能凭借对篮球的热爱阻绝易建联的进攻，对阵周杰伦，易建联又是否会手下留情呢？ 对， 我觉得这也是看点之一。 是，还有在第二回合呢，龙骑士的球员张宁也将对阵 NBA 的传奇巨星马布里，看来战况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 对， 到底比赛结果如何呢？本周六晚上的22点，由天猫出品、优酷、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这就是灌篮》大战继续啦。 好了，在今天的娱乐最王牌这一段，我们先来推荐了这个节目啊，是备受关注的《这就是灌篮》。而现在听到的歌呢，也是好像一个电影叫《宇宙大灌篮》当中的插曲。 Fly like a Eagle。 买价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半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 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 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昨天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正在进行当中的展览，就是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的一个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展，叫做这个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 嗯哼，在这个展览当中呢，观众将有幸见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很多现当代的经典作品。 对啊，很多啊。当然这个展览到10月21号，其实这几天在微博和微信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大家可能会陆续打卡这个展览，尤其是这个罗中立的油画，首先是经典中的经典，就是父亲啊。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想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些这幅油画背后的故事。 对，其实这幅油画创作是在1980年，当时罗中立还是在四川美术学院读大三。 对， 等到第二年的时候，他就拿了这幅油画去参加了第二届的全国青年美展， 对， 一下子轰动了。 对，我想说的，其实很多名画真实的尺寸跟我们想象是不一样的。其实，就比如说蒙娜丽莎，对吧？ 对， 有的朋友可能会认为说这个画很大但是你要真的是去看过真迹以后发现高度其实还不到一米，属于小幅的油画。 对， 当然有可能你去了以后排很久的队到那个 我看过，就是有看过这个 法国啊，不是法国啊，法国。 我看过有真的去现场看过真迹父亲这个油画的评论，底下第一个评论就是这幅油画真的是超级大。 对，多高呢？2米16，宽有1米5。 嗯， 对，你会觉得站在他面前显得那个画很震撼，你自己很渺小。对， 这油画当中的父亲呢，就是面庞黝黑，满脸皱纹，就像刀子刻上去的一样。 是， 而且手掌呢布满了老茧，额头上还渗着汗水，端着一只碗，嘴里的牙都掉得只剩一两颗了。 大家其实可以想到那个形象，因为其实也是源自于这个罗中立他在这个以前生活的时候呢接触过的这个农民的形象啊。 是的， 对，反正中间也是改了几稿什么的。 嗯， 也是为认为中国现当代油画的代表作了。 对，而且有看过这幅油画的朋友都会就是清晰的记得当其中的那个农民的形象，很朴实。 对， 所以这次特别展览我们为大家分别分享了罗中立的这个父亲。 然后其实他又改了几稿嘛，然后什么名字也改过，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幅油画叫春蚕，好像啊。 嗯， 对，我觉得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去关注一些这些名画啊，经典的名作。 是的， 当然其实罗中立也说这幅画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画呢，也可以叫母亲啊，也是用那种春蚕到死丝方尽来表现一位母亲的形象的啊。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一幅春蚕。嗯，所以当你真的是站在那个地方看一幅画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所受的震撼和你打开手机和在网上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所以今天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之后呢，为选送了这首来自李健的父亲，而且是2006年的重制版。 就是2006年当时那个版本。 嗯， 后来你知道在2013年的时候呢，李健又重新编曲，又重新做了一版是弦乐的。那这版呢，相对来说就比后来2013年的那个版本呢，显得更简单干净一些。 天边看着夕阳，让我想起你，暖暖余晖，温柔如你慈爱的眼睛。感谢你啊，举起了我金色的童年啊，啊，什么时候开始忘记讲给我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想念的注视？原谅我从未给你长大以后的拥抱啊，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啊，哎呀。 首《父亲》来自李健。 是的。 对，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王牌新发现。另外稍作预告的是，我们今天的白给100块的现金现在已经涨到了 1500块了。 很多人已经就是好像就是连那个小板凳摆好了啊。对， 已经开始了这个 准备好了 围观的模式了。 对，看看谁能够抢走，今天有没有机会，然后呢把这个现金派出去，又或者说呢还会继续累积到1600，不知道啊。 嗯，首先你要关注白鸡 FM 就可以了。 对，关注白鸡 FM， 然后你可以让自己的好朋友也来听也来参与，因为预热题就在稍后就会出。记着白鸡 FM， 白色的白，杰出的杰，就可以搜到我们哦。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哥。心心念念的《喜剧之王二》终于要来了。还记得早在8年前，星爷为了自己的这部续集还亲力亲为的组织选秀大赛。对外当时的说法是周星驰本人将不会参与出演，但是呢将会以导演或者监制的身份在戏外点播调教新人出演。而凭借《喜剧之王》一炮而红的张柏芝有望在片中客串。时间过得真快，一晃8年就过去了，人生到底有几个8年呢？还好终于等来了电影的新消息。这部新片呢将会由周星驰担任监制，邱礼涛执导，演员王宝强、姚晨分别担任男女主角，而多次和星爷合作的星女郎林允也将参与其中。回想一下《喜剧之王》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记忆，包括呢每天在节目当中会时常出现的我养你啊那句台词，你还记得吗？其实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周星驰的个人成长之路的一个缩影。他不是生来就是喜剧之王，他也有自己跑龙套的过去，他把这段经历改编成了电影，这里没有科幻和无厘头，只有小人物的辛酸和拼搏，他们努力实现着自己那些看似不靠谱的明星梦。但是情怀面对现实，现在我们还是要客观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因为大家的口味门槛是越来越高，究竟能否再创造一个喜剧之王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Baby, all my candy kisses, I give them to you. Oh, what a

就是现在我们在刚才抛出预热题之后，今天的娱乐最王牌的白给100块挑战马上开始了。 对，还有很多朋友说预热题什么没有听清楚，我们再重复一遍吧。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是在喜剧之王当中，星爷周星驰扮演的角色是叫尹志平吗？ 瞧瞧我们出的这题啊，还敲手机呢。你说怎么答题，你得先回答我们的预热题，然后在这段我们会选几位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连线哈、啊、先得答对预热题。好像突然一下今天冒出了很多的朋友，我发现 是的，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一百块成为了1500块作为我们的节目锦鲤。 嗯，你们先聊着，我先走了。说的我好像特别的不仗义似的。嗯， 不能走不能走，老白你要善良。 我没那么我刚想说我没那么地道，听说不对。哎，这么说好像真的不善良，我没有那么不地道啊。 对， 我很厚道，我也很善良。所以接下来如果你们真的能够答对这个5道题的话，钱我真送。不拖泥带水，请我们今天第一位答题的朋友进场。 Hello， 嗨 嗨，你好。 嗨， 哎，一位男士，怎么称呼你啊？ 怎么感觉他接电话之前 你好你好，我叫富强。 对，就听你的声音就嗨你好，感觉你真的是在扶着墙。 对呀、啊，扶着墙走。 你知道，就是看到他的名字之后，我就觉得说，如果他今天真的是能拿走我们的1500块，真的是不服谁就服他。 我觉得他今天如果真的拿走这1500块，他肯定会把钱交给他老婆，因为他的头像是就是这个啊，两个人的照片啊，对对对， 而且还是工笔画风的， 是这种 很唯美哦。 老白猜的太对了，钱一定是交给老婆。 你看看人家这个啊， 明显是老婆坐旁边的吧，这会儿。 老婆这会儿不在，一会儿汇报 啊。好，你看你是好男人啊。 汇报的时候打个折。 对，好，那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派送的这个150现金红包，你准备好了吗？对吧？ 好的，我做好准备了。 我跟你说150，到时候你1500，你还可以留一点儿，就够哥们儿吧。 对， 加油！ 好，加油，扶墙，扶墙啊！我不能一直叫你扶墙吧？你怎么称呼你？该。 我姓胡，古月胡。 啊、哦，小胡，小胡，加油啊！准备好了，我们现在的答题就在此时此刻 ，Ready Go！ 1500元现金红包，现在挑战开始。今天的第一题，很多人都说欧美人是不穿秋裤的，可是中国人却特别喜欢穿秋裤。请问秋裤这个东西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由日本人发明的吗？3、2、1，请回答。 不是。 那是谁发明的？ 我不知道，但是日本人不穿秋裤。 你看我们、啊、那如果我问你说这个秋裤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由中国人发明的吗？你会怎么回答？ 我猜是吧。 哎呀，早知道就不改这道题了。 真的、 啊、是，本来我们原来这题就是写的中国人，但是后来想说，哎呀，是不是太简单？ 然后就是说想要误导一下大家，然后反噬一把米、 哎、 这种感觉。 内心不断的提醒我自己，老白你要善良，你要善良，你要善良。答对了，好事啊！ 说法答对了， 哎，恭喜你！来，第二题。 第二题，在民间传说当中，白娘子因为水漫金山，被法海镇压在雷峰塔下。请问，传说当中的金山寺是位于杭州吗？ 对。 哎呀，好遗憾呐、啊，好可惜。哎呀，这个 这两个地方， 杭州是雷峰塔， 对呀， 对，金山寺，你看 镇江嘛。 哎，对啦。我们现在这个、 oh, no. 特别坏 ，Oh no！ 这个题不是我出的啊，是我们编辑出的。我们的编辑真的是现在越来越了解我们在想什么了。 对，而且这道题我们真的没有改，上道题我们还是有改的嫌疑的。 对啊，怎么办？遗憾啊，这是我真的很为你难过。 真的，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遗憾啊，真的特别言不由衷。 哦，是不是、啊？我是 没事。 对，我流汗了，我现在。 继续坚持，坚持下来。 哎，好吧，这个扶墙啊，这个小胡啊。这个就不要再扶着墙了，好不好？ 我们稍后会有9块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对， 好的，谢谢， 以资鼓励，感谢你的参与，再见，拜拜， 拜拜。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对，非常的这个抱歉，前面一位朋友呢，他能够这个答题失败，所以呢，挑战也结束了。但是我们真的是，首先觉得是一个很幸运的朋友，因为我们每天选这么多人选择一位朋友打电话，其实是一种莫名的 缘分 啊。对 对，之前有很多朋友就是已经接通到我们的电话了，包括我今天看到有一位朋友说，自从接到你们电话我才知道这个节目是真实可信的，然后关键他给我们重新起了个名叫才给100块打错字了。 对对，财富100块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位朋友已经在线上，请他进场。 Hello， 嗨， 你好。 哎，这个声音很特别。 对， 你好， 我今年10岁。 是真的吗？ 假的吧？ 是真的，你叫我想想。 啊， 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有人在要整蛊我们？ 对， 我最喜欢你们的节目，好激动我现在。 哇，我也好激动啊。 你现在真的十岁吗？ 你真的十岁吗？ 真的。 哦，那你 旁边坐的是我的妈妈。 哦，这是真的。 对，想想我看到她的头像是和自己女�儿拍的照片。 对对，小姐姐你好，我3岁。好了，你好你好。好，今天你确定你是来答题的吗？我该怎么称呼你？ 叫我想想。 想想。 好，想想啊。好，那要加油啊。这是我应该是我在印象当中，我们在娱乐最王牌的白给一百块这个单元当中，目前来看年龄最小的接听电话的听友了。 是的，之前也算是有接通过很多小声音，但是都是在家长的辅助之下的。 对，我为什么老觉得他的声音是一个 大人整蛊我们？ 对，就是什么金龟子姐姐。 想太多，想太多。 应该不是啊，开玩笑啊，因为只是有声音，我们看不到人嘛啊。 Relax， 加油加油，希望你能够成功。 我太兴奋了 啊！好好好，这个好，我们 加油 加油加油啊！来，准备答题了。这个题你觉得他能答对？他怎么可能能答对？ 哎，不一定啊。 啊，那行了，我们来开始提问了。今天电视剧《新神雕侠侣》《神雕侠侣》发布了杨过和小龙女的剧照。请问在金庸原著《神雕侠侣》中，小龙女的婆婆是穆念慈吗？这小朋友怎么 不是？ 这个小朋友可能没有看过。 哎呀，这好看。 谢谢。 穆念慈是杨过的妈妈。 谢谢你选我，再见。 啊！ 你要出其不意的让我们觉得像接通一个人工智能电话。 对，我觉得好像是洛天依在跟我聊天，你知道吗？ 超大二次元的感觉。 好，谢谢谢谢啊。 好啦 ，Hello， 想想，谢谢你的参与，你答错了，因为那个穆念慈啊，她是杨过他妈，然后呢，所以呢，这个啊，这个关系回头让你这个家里人再给你好好讲。 我一定好好学习，谢谢。 啊，是好好学习啊，这个不用好好学，将来该懂的时候就一定会懂的啊，好吧。 但是我们还会有9块9的小红包发给你哦，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就行了。 好吧，拜拜， 拜拜， 拜拜。所以咱们就不让孩子说什么影视屏这事儿，就咱们不提了，好吧？这不是影视屏，那个因为，周星驰他在这个电影《喜剧之王》中饰演的角色的名字应该是叫 尹天仇。 我发现我每次面对这个小朋友的时候总有点不知所措，上一次让我这么紧张的人是那个 恒 大王啊，恒恒。 突然之间我觉得说恒恒立刻来的时候你和他拉在了同频上。 对，这次我这个想想。 我们应该想个招对付一下小朋友们。 可能我对小朋友可能包括我自己家小朋友可能都没什么招，我觉得 小魔王。 那个问题我们有个问题要回答一下，说秋裤是哪儿发明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一个加拿大人发明，好像啊 起源于北美大陆。 反正不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 上我们要开始今天的音乐题，今天的两位朋友挑战失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现金继续累积 1600块， 到下周一我们发1600。哎呀，这钱什么时候能发出去啊？ 你现在有点发愁吗？要不下周我来搭档？ 下周要不然我请个假？ 哎，说不定你请假了之后，我真的粤语鸟哥哥一来就发出去了。 呵，对呀。 对，怎么办？你还是要坚守岗位的。 对对对对对，嗯。可能还是需要他这段时间，可能还是要是踏实点，好好的上早安音乐秀，是吧？哈，好了，我们的音乐题马上开始了，就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请把手机准备好，先关注我们的白杰 FM， 人人都可参与的一道题。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哎，就可以啦。对话框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抛出我们今天的音乐题了。今天的音乐题很简单。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我们拼拼速度好不好？ 好的， 我们就让大家发这个歌名的第一个字，歌名的第一个字就好了。 嗯，感觉有种骂我们的感觉。要不发反义词吧？ 好吧，发这个反义词，只要是反义词就好。 对， 好吗？ 发歌名第一个字的反义词。 对， 越来越难， 有点绕哈。歌名的第一个字的反义词，然后呢， 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 好，来，准备好了吗？三、 二、 一，开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你爸爸妈妈不会随便让你嫁，有才能有讲话。你君临天下，但为嫁个太浮夸，除非可以刷卡。你的要求让我发抖。已经拥有还没有拥有的都不够，够不够做你的宝贝？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you say.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make me cry?是否让你尴尬？你最爱卡拉，我对戴蒙有看法，你说我是傻瓜。你的朋友说我太瘦，怎么不在意我对你的爱够不够？够不够？ Yeah, 是否能体会？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you say.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make me cry? Don't break my heart. Oh, 我对你的爱暂时想难耐，要是错过我也不能为你。没有我的安慰，我会心碎，只剩下我每一天每一天在每一杯，失去你失去爱，世界不再美。我 Don't you don't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you say。要是错过，哦，不要错过。 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其实想想看，大家发歌名什么过来的也没问题，我们心脏也没那么是吧，就是那么脆弱啊，是吧？但是有人就发这个反义词过来，什么发艾科的名字啊之类的， 哎呀，还发你们啊，都让我觉得大家套路满满。 对，就是觉得不好意思啊， 真的当之有愧啊。 是，哎，对对对，那对于接下来这个词，你应该是 啊，我觉得我好像挺陌生的， 是吧？ 就是我们今天刚才问到这个音乐题，就是这首歌曲当中第一个字的反义词是什么？ 嗯，那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歌呢？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我之前看过一个很搞笑的视频， 嗯， 是一个新郎在一个婚礼的现场，说要为新娘演唱一首歌曲，然后他就 这首啊， 对，就突然唱起了这首歌，然后新娘的家人什么全场表现非常尴尬。 哦，是还能进行顺利吗？ 我估计那个新郎是诚心的。 破碎，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身回谁人的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出没在漆黑一片的舞台，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丑八怪，然后如果是歌名的第一个字的这个反义词，应该就是 美或者丑，不是，或者帅都是可以的 啊，对对对。 但是我刚刚看到有很多朋友，因为我们说到反义词这个关键词了，然后很多朋友发来黑 啊， 可能是因为你的名字带来的灵感和启发。 这没说我名字的反义词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要善良啊，要善良。好，稍后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打卡时间了， 是的， 中间也转个场，公布一下我们刚才的一些获奖的朋友啊。 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是吃肉的神仙，恭喜你。 对，你会获得我们送出的9.9元的小红包一。然后另外呢，还有几位是鼓励奖是排在前五位的朋友。 第二位是香瓜，第三位是刘小雨，还有 Summer 过了一夏天，听到了。

关注天气情况，入夜之后南部有出现零星小雨的可能性，雨量较小，对出行影响有限。今天夜间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明天早晨本市平原地区最低气温7度左右，体感偏冷，晨练的朋友请注意保暖。明天白天本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由于地面转受弱气压场控制，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天空不太透亮，但是仍然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3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克里斯蒂安·迪勒曼是德奥音乐当代权威指挥家之一。10月22号，他将率领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为观众带来两部舒曼交响曲，展现地道德国味道。作为4届格莱美奖的获得者，小提琴家穆特在表演传统古典作品的同时，也关注着音乐的发展。10月17号，穆特将与曾被阿巴多、迪图瓦、马泽尔等指挥大师精心调教过的华沙交响乐团合作登台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为观众呈现波兰当代作曲家潘德列斯基的《弗利亚舞曲》和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再来关注流行音乐方面，自9月份赵露全新单曲《爱与乐》上线之后，昨天《爱与乐》的 MV 正式和大家见面了。整首 MV 以纪录片的独特方式呈现，从镜头间的场景转换到赵露的好奇出场，都为整个故事增加了神秘感，引起了观众的好奇心，让人忍不住跟随女一号的脚步继续探索整个故事的发展。唱作歌手申凯文全新创作的第三首单曲《Love》带着浓浓的浪漫气息甜蜜来袭。这首单曲原本是申凯文包揽词曲的全英文版本，后经重新填写中文歌词，带来了别样的听觉享受。这也是申凯文首次挑战中文演唱作品，清新的嗓音给大家带来一种浪漫氛围。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二环广安门桥到西直门桥南北双方向，西三环莲花桥到苏州桥南北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 王牌，音乐素描。 刚才其实6点多就应该可以说华灯初上了，现在此时啊，这个已经进入到夜晚时间，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最后半个小时，我们依然在这个时间，尝试用音乐来走心。当然，我其实昨天总结了，就是一段文字，然后呢， 一张图片， 一张图片，然后一首歌，就这段我们的内容了。 是的，而且我们刚刚看到有很多有心的朋友，比如说燕玲，她集齐了这一周5天的照片。并且呢，很有心的把我们的二维码已经截图发到朋友圈了。 对， 所以他这个美小可爱已经获得我们今天的9.9元的小红包。 关键我们还没说就是打卡的事儿，他已经提前打卡了，把图已经收下了。 就是上学的时候好学生，提前交作业。 刚好6张图，最后一张还配了我们那个带二维码截图的那个二维码的那个， 很有心。 我们要决定发他一个红包。谢谢你，燕玲。另外也要谢谢阿蒙，说终于等到红灯了。他说老白，我们宁可不要红包。 也要天天听见你的声音，好吗？好，我知道你这句话会让我派送一个红包。 这个钱包有危险。 怎么这么感性？所以说你说我这样的人是不是太善良？ 对，反正就是好像不太适合做这个环节。 是不是啊？1600送不出，1500送不出去，几块钱的这个小红包 了， 这送了不少，哎，攒起来也不少了。大家现在可以发打卡两个字过来了。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泉白水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今天同样会收到一幅华灯初上的照片， 对，配着一段文字，我特别喜欢这段文字和这张图搭在一起的感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情感作家苏岑曾经写过的这样一段话，我个人非常欣赏也很认同这一段文字。 在最爱的人面前，你看起来会像个孩子，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那是本真的天性。所谓的成长与成熟，只是把童真锁进了笼子里，只有最爱的人才能够把那个孩子解放出来。爱是直达内心的时光机，带你回归人性最纯真的状态。但凡油滑世故的，只因为爱得不够。 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品冠，就叫我孩子。回复打卡到白金 FM 收到图片。 只有你会叫我孩子，用你深情的方式，这样的称呼只有你知我知，可以尽情感觉，不必费心解释。只喜欢你叫我孩子，用融化我的姿势，这样的拥抱能让风雨停止，可以放心放肆，不必多做掩饰，就叫我孩子。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就叫我孩子。孩子真心何必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从未消失。孩子，用你深情的方式，这样的称呼只有你知我知，可以尽情感觉，不必费心解释，就喜欢你叫我孩子，融化我的姿势，这样的拥抱能让风雨停止，可以放心放肆，不必多做掩饰，就叫我孩子。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就叫我孩子。孩子真心何必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从未消失，就叫我孩子。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就叫我孩子。孩子真心何必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 从未消失。 其实今天的这段文字已经放在我们的图片里了，发打卡两个字到白洁 FM 就可以收到白色的白杰出的杰 就可以啦。然后就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准备好了吗？ 在最爱的人面前你看起来会像个孩子，但凡油滑世故的只因爱的不够，你赞同这句话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说一旦一个男人在你面前表现出来非常沉稳的成熟的，好像凡事皆可控，然后呢你完全不会感受到他孩子气的那一面的，基本上可以判定他不怎么爱你了。 对 啊，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啊，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这么认为。 对，总之就是如果说在对方面前展现出一个小女生或者是一个小男孩的状态，我觉得那也是最本真的表现吧。 对，一样啊。所以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品冠就叫我孩子啊，你记得以前在早间节目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不太一样，那所以证明说我们娱乐最王牌的朋友们是比较稳重的。 对对 对, 对， 哎，早间节目播这首歌，每次我说好这首歌就叫我孩子，然后就会发来一片 孩子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现在大家还是比较温暖的去听到了这首歌。 对，而且我们看到平台上陆续会有很多老朋友包括一些新朋友来给我们打卡。 对，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就是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细节。 对， 就暖到我们。 怎么得多吃点我跟你说打卡这个环节你们可以把图收下来自己发到朋友圈， 是的。 然后如果你们一周集齐五张图片的话可以召唤一个小红包， 就召集白洁出来 好了，马上我们进入主播私房。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私房歌，好，主播私房歌，今天我们分别也依次推荐歌曲给大家。首先从艾科的歌曲开始 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前一段时间分享的 Lady Gaga 有一个电影叫做《A Star Is Born》，所以我今天恰巧看到他们的那张原声大碟 Soundtrack 已经正式诞生了。然后其中的一首歌曲叫做《Music to My Eye》，特别为大家来选送出来，因为其实我觉得整张专辑都可以在家里，尤其这个周末单曲循环。 是 来自Lady Gaga 和 Bradley Cooper Music to my eyes。 对，一到十分你给几分？ I had to listen just to find you. I'd like for you to let me sing along. Give you a rhythm you feel. I wanna learn yourEvery line, I wanna fill your empty spaces. I want to play the part to read your heart, sing you a song that you feel. Ooh, love, let your music be mine.Your melodies fly in my direction. Take me to your paradise on a musical ride. I'm in love with your music, baby. Your music to my eyes. 觉得中文歌才是最厉害的，所以就给了你一分。也有人家的理由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艾珂在这首歌曲当中拿到的平均分是八分。对， 我以为你差点要说一分。 对对，七分。 哦，还可以了。 八分。 但是 去掉了一个最低分。 这张专辑包括这部电影还是值得推荐的。A Star Is Born。 OK。好了，接下来一首歌你要推荐什么？ 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比较适合在秋天来听，因为我觉得适合大家在秋天的时候润润燥。徐梦大宝和房东的猫这首《秋又来了》，我好像记得在立秋的时候我们也是一起放过这首歌，但是没有着重推荐过。 对， 因为总觉得在房东的猫他们的声音当中可以触摸到四季的变化。 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你推荐的这首一到十分，这首大家要给几分。 上月儿白，树上 八分， 还不错。 对，所以今天你看了起来表现还不错。还有人说还不如刚才，给七分的啊。 每个人的品味不一样，就是在听歌的时候，尤其心情不同，听的喜欢听的音乐种类也不一样。 对，其实这个打分的模式的最重要的是，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听友们，你们喜欢什么类型的歌啊？ 是的。 所以如果你偶尔听到一首喜欢的，可以不要吝惜给个高分。觉得一般或者不好听，也可以给一个你认为适合的分数。 下回我们就不选了。 该选选。谁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或者有谁会喜欢呢？ 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记得关注白金 FM， 稍后会就会有今天的歌单抛上来。 对。有人也学着燕麟那样发打卡的照片到朋友圈， 是 只发了今天一张图，然后我想说你得攒齐周一到周五的五张图才好嘛。 对，因为是每天都不太一样，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对，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老师收作业的时候一定要收齐了。 但是现在你想再去攒五张图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你得每天这个时候听收到这张图才可以、是不是哈？ 主播私房歌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这个前奏，我会想到说你每天的工作可能就是不停的忙碌， 码字儿， 对，你可能会有自己的生活状态，你有自己的工作，你有自己的家庭，你有自己的孩子，你有自己的生活的模式，我们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的生活。于是我想象着在这样的一个星期五的傍晚，大家回家路上的时候，你们自己的喜怒哀乐又会是怎样的。于是选择了这样的一首主播私房歌，萧煌奇过我的生活，词儿是林夕写的，你给几分？ 不关心我有什么，只在乎我爱什么，用不着的一切谁来打扫，幸福就像穿鞋子，不舒服的都只是较量，倒不如去赤脚奔跑，缺少什么，只知道追求什么，别让我梦想给世界颠倒，属于我的那杯茶要什么味道，没最好，要刚好，只能由自己